债主， 债主， 辗转， 辗转， 站住， 站住， 战争， 战争， 长者， 长者， 招展， 招展， 招致， 招致， 招赘， 招赘， 招张， 招张， 招住， 招住， 照准， 照准， 折纸， 折纸， 折中， 折中， 真正， 真正， 真挚， 真挚， 珍珠， 珍珠， 珍重， 珍重， 征战， 征战， 征兆， 征兆， 政治， 政治， 挣扎， 挣扎， 整整， 整整。